夫人，你自己有什么喜事啊？下官倒粗心大意了， 相公啊。记得当年进去初相逢，但见你不敢快为胆量勇，相公为国去从军，岂在身归少时翁，这何人在里下子好马尊公，相公的公婿坐不等我，贤妻奴讨风云欺负勇，谁算是你位高权重，元帅神通，神庙算指挥的大家太威风，不信是夸夸相公，为此配得九两重，在金元兄，儿子母子身为阿爷最英雄， 二十年夫妻皆是狂，叫声天 听众朋友，袁雪芬、范瑞娟演唱的越剧《双烈记》今天就欣赏到这儿。听众朋友，今天请您欣赏一组越剧尹派小生唱腔。尹桂芳创立的越剧尹派小生在越剧界影响很大，尤其是尹桂芳在越剧《红楼梦》中塑造的贾宝玉、《盘妻锁妻》中塑造的梁玉书这几个角色，可以说是越剧小生艺术的典范。先请听尹桂芳弟子尹小芳演唱的何文秀哭牌。 这样人家在书本那一边做礼貌社会的生，莫非就是杨家门对我上前帮 门开，哎呀，为什么今天的门关紧？耳听那边无声响，不见娘子黄天心。唱起歌来可爱不见，哦耶路啊，你跪下来就可得亲眼，城的草上打泼墨教育翻两旁，三字清香落中茶，荤素菜月坐上房。第一我把下红灯天当哟，第二我一见鱼儿泡皮香，第三我相信蘑菇当豆腐，第四我把菜香滚炒千张，第五我将烧葡萄酿玉酿，第六我将油花浇在花上，八碗一碗酒一杯，桌上筷子又一双，哎呀快起来，古人为我煮三周年，滚下你娘子亲你。 刚才是尹小芳演唱的何文秀《哭牌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上海虹口乐器团萧雅演唱的《沙漠王子算命》。萧雅扮演罗兰，胡佩华扮演伊利。 小姐你为我有 王子明，陈小姐她是何年何月何日人？罗兰本是王子。 里风不起，爱大伯的大伯英也嫁过肉过分的额娘忠心据我知，他从宝鸡子下到此去，光阴流逝容易孤夜寂，孤去又夜寂，王子张人到热气散，山海飘 王子良言快不见。

Thank you. 叫我子把身藏， 掐破了鸭路相逢在脱桥底，娘子她一番言语吐真情，方使我把云接着梦初醒，仙凡匹配从古语是令人惊，总算娘子是灵手边，胜过圣洁女才俊，总算娘子是灵 再请听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天朝神经飘飘，心中事 下面是吴海丽、毛维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有事，可知你爸爸全家翻天我烦全家为恨死 今八月十五我爹娘便下葬王生，一早我兄长下云烟，云溪他团亲早成王，委屈他人能生愿，也与逃出我下云娘，路遇贼兵我跳长江，我是借此逢生几楼家，谁要虚度一年真带牛陪，可见我却是弟弟娘在前， 忠良早害谁不痛，奸贼狠毒杀苦杀，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保，你为何三月来不图真啊情王，奸贼到底是哪个？你离开对我说明白，我爹爹当朝为丞相，好替你做主，愿将那奸贼斩尽家。 听众朋友，由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演唱的一组越剧选段，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会。